日、21日，声音之战即将打响，梦想舞台马上开启。 只要你年满21周岁，只要你热爱广播事业，秀出你的声音，为梦想而战。优秀选手将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每一个春节之后啊，都是有很多朋友找寻一些新的工作机会，很多的企业呢也在市场上寻觅新的人才。本来这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啊，你愿意我情愿，一拍即合，但是呢有第三方却不乐意了，而人家的不乐意啊却也是有法有据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说的一个话题，叫做敬业限制啊，不是敬业奉献的敬业，而是竞争同业，同业竞争的这两个字哈。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北京京恒律师事务所的刘伟律师。刘律师您好。 主持人您好。 今天呢我们要结合一些典型的案例啊，和大家来聊一聊敬业限制。首先我想问一下刘律师啊，在法律上敬业限制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些规定？ 敬业限制的话，在法律上嘛，它主要的是存在于劳动合同法以及公司法上有一定的规定。是在劳动合同法，因为今天我们聊的主要是劳动合同法一个职场的概念，所以我们就从劳动合同法角度来说一下这个敬业限制这个概念。所谓敬业限制嘛，其实说是顾名思义，敬业就是同业竞争进行限制，也就是说它的主要的目的的话，是为了是出于对企业的一种商业秘密的保护，为了保护企业的商业秘密，因此那些负有保密义务的工作人员在离职之后，包括在职期间，不得一般来讲是更强调的是离职之后，比如说离职之后1年内或者2年之内，不得从事同业竞争性的岗位，不得入职和本单位存在竞争性的岗位去工作，这就是指敬业限制。 我们知道劳动合同法有很多是保护劳动者的这样一些条款，但是呢其实这一条恰恰呢是更加倾向于工作单位 啊，对， 对于你上一家工作单位的这种商业利益、商业秘密的一些保护，所以才设定了这么一个敬业限制。 是的， 但是也有人问了，那是不是遥遥无期呀？我们来通过一个案例了解一下啊。张某于2010年3月入职了一家叫做轻松的公司，担任技术部门总监，双方啊签订了敬业限制协议书，约定张某自离职之日起5年为敬业限制期。在这个期间呢，轻松公司需要按照张某在职期间工资标准的35%支付敬业限制补偿金。2013年10月份，他从轻松公司离职，轻松公司依约向他呢足额支付了敬业限制补偿金，每个月都发他原来工资的35%作为一个补偿。到了2016年1月，张某去了一家和轻松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百数公司担任技术经理。那么从事与轻松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这个业务活动让轻松公司了解之后啊，非常的生气，于是他就通过诉讼程序要求张某继续履行敬业限制义务。 首先我们来解释一下啊，这家公司跟他签了五年的竞业限制期，合理不合理？你可以自行约定吗？还是说法律有相关的规定？ 关于竞业限制期限的话，法律上是有明确规定的，在劳动合同法中进行明确，竞业限制期限不得超过两年，也就是说职工离职之后负有的保守商业秘密，同时不得从事同业竞争性岗位的时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两年。 所以说这个和上位法是相冲突了。 哎，对，是的。 好，再来看另外一个啊，就是人家公司按月足额给他了竞业限制补偿金，给了原来工资的 35%， 这个有标准吗？还是说你们自行约定？ 关于竞业限制的补偿金的话，通常来讲的话，企业和职工之间是可以通过协商的方式来进行确定的，是，但是说也有一个最基本性的原则，也就是说是竞业限制补偿最低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那么我们不知道他确实手里拿了多少钱哈，但可以估一下，应该不会太低。 对对对，一般来讲的话，因为是被实行竞业限制的工作人员的话，通常也是企业的一些高管人员、技术高管或者是管理高级管理人员嘛，所以说他们薪资水平相对也比较高一些。 好，刚才你说啊，这个法律规定呢，竞业限制期最长是两年。 对。 那么他领了多少？多长时间的钱呢？从13年10月领到了16年1月。是不是？这中间呢已经是两年多了。 对。 两年多了，青松公司把他告上了法庭，这样做合适不合适呢？我们来看一下法院的审理啊。法院的意见是这样的。张某与青松公司签订的这个竞业限制协议书约定五年的竞业限制，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最长期限。根据法律规定，他只有在离职两年内负有竞业限制的义务。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他16年1月才去了竞争对手那里工作，已经超过了两年，所以说并没有违反竞业限制的义务。最终法院驳回了青松公司的诉讼请求。通过这个案例，其实还是应该给用人单位一些提醒，是吧？当然也可以给劳动者一些提醒，就是说你可以在签合同的时候啊，无所谓，不管那个五年还是三年还是两年，因为你心里有法律就可以。 对对。 但是你在选择跳槽的时间点上，你可就要把握好了，这是给大家的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如果他不是在16年1月，而是在比如说刚刚离职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去，那么结果是什么样子呢？ 如果说职工双方之间约定的竞业限制期限为两年，但是职工离职后一年时间还没到就已经是入职了新的单位，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就已经属于是违反了竞业限制的约定了，可能面临着违约金的处罚哈。 那人家给了他每个月 35% 的工资作为补偿金，在你不在这儿公司干活的前提下还给你，给了你一年，然后呢你去了竞争对手那里，这个钱怎么退？还要补偿给公司一些钱吗？ 假如职工离职之后马上就组织了新单位，那么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他本身并没有遵守竞业限制义务，既然没有遵守竞业限制义务，自然企业也不再负有支付他竞业限制补偿的这么一个义务，所以说已经支付了竞业限制补偿可以要求进行返还，作为一种损失进行赔偿。 就赔了就行了。还要双倍或者多倍赔吗？ 多倍的话这个不存在，但是说的话是如果说双方另行约定了违约金的话，这违约金的话还是要支付的，并且违约金的数额相对来说一般也都会约定比较高一些。 就是说公司也不会那么傻，就是还会写那么一条，如果你违反了竞业限制的话，还要向我支付多少钱的违约金。 对对对。 但在这个案例当中我们没有看到，在后面的案例当中我们会谈到，就是说公司也不会那么傻，说我给你这钱你再退给我就行了，那这笔钱完全可以由新东家替他来买单。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来说说竞业限制啊，比如说有一份好的工作摆在你面前，可是呢你还没有脱离竞业限制的这个两年的期限，或者是一定时间的期限，那你是选择去还是不去呢？我们来看看相关的案例以及背后的法律知识。2001年4月份， 童某入职了一家叫做宁远的公司，担任仪表部的负责人。07年8月，宁远公司和他签了不竞争协议啊，这个叫做不竞争协议，约定他在离职以后一年内不得入职和公司有直接竞争关系的单位工作，不得自办或与他人合办与宁远公司属于同类经营业务且有竞争关系的公司。那么在这个期间呢，公司向他每月啊支付补偿5000元，如果口某违反竞业限制义务，则需要向公司支付竞业限制违约金10万元。到了12年3月27号，公司和他解除了劳动关系。12年3月28号，他就入职了宁远电子公司。而这家公司啊，很有意思啊，都叫宁远。刚才那个叫宁远公司，这个叫宁远电子公司。他们俩什么关系呢？其实呢，就是宁远公司的子公司，就相当于原来是在总部工作，现在呢，到下面一个二级公司工作了。 嗯，对。 干嘛呢？做副总经理。12年3月28号到13年3月27号这一年的时间里啊，宁远公司按月向他还支付了竞业限制补偿。哎，很有意思啊，到子公司还给你5000块钱一个月的补偿。15年11月6号，这个子公司啊和孔某解除劳动关系，而且出具离职证明，双方呢也没有什么劳动争议纠纷啊。到了16年1月份的时候，孔某投资设立了道同电子公司，与宁远公司啊有同类业务经营。这个时候宁远电子公司，就是那个子公司啊，通过诉讼程序要求孔某支付竞业限制的违约金啊。那在这个审理的过程当中啊，孔某说了，我只是和你这个上级公司宁远公司签了这个竞业限制协议啊，我没有和你签呀，而后来我是跟你签的劳动合同啊，对不对？那么你凭什么向我要违约金呢？哎，这个事儿很有意思啊。去了子公司，母公司呢跟他解除劳动合同了，子公司跟他签劳动合同，而这个竞业限制的这个补偿金呢还由母公司出。不知道这个母公司当时是怎么一个考虑，刘律师你分析分析。 在这里的话，这位孔某他是和母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以及竞业限制协议。在劳动合同到期解除之后啊，二者之间仍然是存在竞业限制协议的。竞业限制期限的话是2年。这种情况之下，母公司之所以继续支付他这样一种竞业限制补偿金，他的目的的话是为了让孔某继续履行竞业限制的这样一种义务，避免虽然说孔某入职的是子公司，但他对方可能是担心孔某会直接从子公司离职，他可以辞职的，辞职之后再入职其他和母公司具有竞争性业务的单位，现在是出于这么一种考虑，所以说的话继续支付了竞业限制补偿。 其实我们能看到他去那个子公司是升职了， 哎，对， 当副总去了嘛，原来只是一个什么部门负责人，所以呢可能他们是出于大局的考虑，你甭管去哪，只要在我这个大公司里面， 对 啊，我都给你这个竞业限制补偿金，但你别走，是这个意思是吧？ 对， 哎，那但是他最后还是走了，还是走了呢，那我们就来看法律关系的问题，他走的这个时间跟当时母公司约定的这个时间是不是超过2年了呢？或者是说子公司有没有权利跟他提出来你不能去我的这个竞争对手公司呢？我觉得这是应该两个法律关系，对不 对？ 对， 对，是的。 好，那首先我们来说后面这个，就这子公司跟他就没有签过什么竞业限制， 对， 有没有权利跟他提你不能去我的竞争对手那里去？ 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子公司是没有权利要求孔某不得入职同类竞争性单位的，因为说合同法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合同相对性原则。所谓合同相对性原则，就是说是一份合同，它的效力仅仅基于缔约的各方当事人，也就是说，合同效力的话，在缔约各方当事人之间是有效力的。各方当事人必须要遵守，但是说对于合同以外的第三人的话是没有任何效力的。 这有点像什么呢？就是说，有一个爸，有一个儿子，是吧？儿子跟外头说的事儿，爸说我不同意，那不行，儿子已经成人了， 对对， 是不是？尽管你是有这个母公司和子公司的关系，儿子在外头欠的钱，爸说我不认，也不行，是不是？儿子该还的钱还。 该履行的义务、 嗯、 履行业务是吧， 嗯， 没有的事儿你爸也不能强迫去要让这个事儿成立、啊、 对， 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母公司跟他是签了这个竞业限制合同的， 嗯， 这就谈到了时间点的问题 是 吧， 嗯， 他是什么时候从这个母公司离职的，我们来看看，是12年3月27号离职的。他又是什么时候自己创业投资了一家公司呢，是16年的1月份。那如果听完我们上面的内容的话，大家应该也能够得出来一个结论了，也就是说 竞业限制期限已经结束了， 结束了、 嗯、对 对吧。孔某他不用支付一定的违约、嗯、任何违约金哈， 哎对， 那公司在这个事情上是不是有点赔了、 嗯、确实，因为公司的话当时孔某在两年的竞业限制期限之内的话，他是在自己的子公司名下工作，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按说如果说母公司即使不支付竞业限制补偿，也是通过其他途径的话，对孔某的这样一个入职是否入职其他新单位的话进行一个相应性的控制的，竞业限制补偿金支付的略微有点亏、 嗯、啊。那如果是你来设计啊、嗯，比如说你是宁远公司的老总， 嗯， 跟这个子公司的老总啊，反正也是上下级关系啊。 嗯嗯， 你会怎么来设计这个竞业限制违约金？ 假如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一方面的话，或许是可以考虑母公司和孔某的话不解除劳动合同，而直接通过一种外派的形式将孔某外派到子公司去工作。这样一来的话，一方面孔某既可以给子公司提供劳动，而另外一方面的话，他和母公司劳动关系仍然存续，也不会涉及到竞业限制补偿的问题。 嗯，这是一种方式啊， 嗯、 就是说我不跟你解除劳动合同、 嗯、 啊，反正是一个大的公司里面啊，我们可以互相的调动，是吧？ 嗯， 如果一定要签一个新的劳动合同，人家说我好算账啊，我好核算我的成本啊、 嗯 嗯、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假如说必须采取这样一种和母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并且和子公司重新建立劳动关系的方式的话，一方面的话最好是让子公司也和孔某签订一份竞业限制协议，这样一来的话，孔某即使说是从子公司离职了，那么在短期之内的话，至少在约定的竞业限制期限之内也不得入职新单位，就不会有这样的担心了。是，至少的话是母公司是不需要支付竞业限制补偿的，因为子公司和他之间也有竞业限制协议可以作为一种约束。 啊、哦，你的意思是说子公司再跟他签一份竞业限制 的 协议？ 对， 那母公司那个协议在前呀、啊 嗯， 那钱还要再接着给吗？ 那笔钱的话，那笔钱是可以不给的，是因为即使说是孔某从子公司他提出离职，在离职之后短期之内也仍然不得入职新单位嘛，这笔钱的话最多是由子公司来支付，而母公司是无需支付的。 那之前已经签了那个合同了呀。 没关系，因为那个协议的话即使是作废了，对于母公司或者子公司的利益也不会有直接性的影响。嗯 嗯，好，通过这个案例其实也是给公司一些提示啊、 嗯、 你看劳动者还都是在这个法律范围之内，在创业也好或者是去新的单位工作也好哈，都没有过错哈。 嗯， 当然可能也有一些劳动者本身是存在过错的、 嗯、 我们还有很多的案例要跟大家来分析哈。很多听众朋友说，如果说我签了竞业限制，除了这个两年时间或者约定的这个时间我不能去有竞争性的单位之外的话，我如果我中间换了好多个单位，如果中间有一家或者说后面有一家单位是有竞业限制的，有这个竞争关系的公司，可不可以啊？还是说在这两年内我完完全全都不能够从事和原单位有竞争关系的工作？ 竞业限制协议一旦签订之后的话，这个期限是确定的，而竞业限制义务的话也是明确的，所以说在竞业限制期限之内的话，职工是不得从事任何一家和原公司具有竞争性关系的单位的话都是不得去工作的。是、嗯 哦、那也有一些员工他说我们这个岗位挺通用的呀，比如说我是会计， 嗯嗯 啊，我是出纳， 嗯 嗯， 虽然我也知道公司很多财务的东西， 嗯， 但是你说我不能去别的地方工作，是不是也比较的亏啊？ 嗯， 有这样的情况吗？ 嗯，对，有。所以说这就要看两家企业之间是否具有一定的竞争性关系了。是，比如说会计的话，这确实是一个是比较普遍性的，任何一个公司都会有会计这么一个岗位。但是说，并非两家企业之间一定会是具有竞争性关系的。比如说，一个是做 IT 的，另外一个是传统的纺织行业，二者之间 必然不可能有竞争关系嘛。所以说你会计即使说从 IT 公司离职之后去了另外一家房子企业，这也不属于构成竞业限制的违犯。 嗯，不过我们倒是知道有很多这个互联网公司的人都互相跳来跳去哈。 嗯，对对对。 哎，那有些互联网公司的人是不知道。 嗯， 但也有一些呢就是知道了采取了行动， 嗯， 还有一些呢是知道了算了，啊，这就看对于公司的这个核心利益有多大的影响。 嗯，是的。嗯， 哎，那再来看下面这个哈，刚才我们谈到的是这个竞业限制的补偿金，有35%的，有1个月5000块的， 嗯， 不一样。那下面这个呢，它就没有约定，那该怎么办啊？吴某在2012年3月12日入职蓝天公司，从事的是市场助理的工作。2014年1月被调整为总裁秘书，月工资啊5000块钱，而且呢和公司签了竞业限制协议，约定在工作期间以及离职之日起2年内，不得与蓝天公司及蓝天公司有关联的公司、有竞争关系的单位任职，或者是以任何方式为他们服务。也不得自己生产经营啊，跟他们有竞争关系的同类产品或者是业务，写得很细。但是呢，就没有约定竞业限制补偿金的给付以及具体的金额。换句话说，就是告诉你你不能做什么，但是没有告诉你我们应该给你多少钱的补偿。到了2015年3月2日，他离职了，蓝天公司呢也没有给他竞业限制的补偿金。后来他就在仲裁阶段啊去要求，但是呢也没有获得支持。不过他非常的坚定，通过诉讼程序要求蓝天公司给他从15年3月到5月的竞争限制补偿金5160块钱。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是这么说的，竞业限制没有约定蓝天公司应该给我多少钱，但我自己非常遵守这个竞业限制的规定啊，所以我理应获得竞业限制补偿金。其实啊，人家就只提了3月、4月、5月， 对，3个月， 3个月的，是不是？ 嗯。嗯， 首先说是3个月该不该给啊，以及呢怎么计算？再说后面是不是这个竞业限制就已经终止了，还是说还得继续履行2年啊？我们一起来说说。首先说说，哎，怎么算出来的？ 嗯，是这样子。因为双方的话虽然签订了竞业限制不竞业限制协议，但是说在协议中并没有明确说公司每月需要支付多少钱的竞业限制补偿。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就要以法律规定作为直接性的依据了。在双方未明确约定竞业限制补偿金额的情况之下，职工在确实履行了竞业限制义务的情况前提之下，可以要求单位支付竞业限制补偿。而这个竞业限制补偿的金额嘛，可以参照职工前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的30%来进行支付。 这30%是法定的。 对，是的，是职工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的30%，同时的话不得低于最低工资标准。 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的30%。 哎，对，是的。 然后呢，他是提出要3个月的，乘以3，最后得出的是5160块钱，大概是这么一个数额哈。那么之前公司没给，他呢通过诉讼要求到了， 对， 是吧？要求到了，但是才过了3个月呀、啊， 嗯， 后面还有1年9个月呢，他还要不要履行？公司之前的没给、我还要不要履行？是不是可以视为这个竞业限制就已经作废了？ 是这样，竞业限制协议啊，它并不会当然作废，是不会自行作废的。在企业连续3个月未支付职工竞业限制补偿的情况下，职工可以以此作为理由，要求法院或者是仲裁委的话，确认解除双方之间的竞业限制协议，可以确认解除。 那我就要明确一下。先把钱领了，再确认解除。 是的，先把前3个月的钱领了，因为前3个月他确实履行了这一种竞业限制的义务，没有找相关性的工作。但是接下来的话，他就可以请求解除竞业限制协议，然后自由从事、自由进行择业了。 这是两起诉讼，还是可以合并在一起、 是可以合并在一起的，因为已经过了3个月嘛。 好，我估计他也是 等到三个月。 对对对，一般来说的话会专门等到这么一个时间的节点，三个月的时间。 你想啊，他为什么他不等到六月份呢、或者七月份呢？他就等到这个。 对，通常竞业限制补偿的话数额相对是比较低的，但是如果能找到一份新的工作的话，那待遇肯定是这个的不止一倍两倍。 对，所以没有必要嘛。 是的。 是啊，也要提醒大家，你应该跟单位啊，就是说约定好，这样的话你心里有数，因为毕竟还有一个诉讼成本在这儿， 对， 是不是？ 是的。 但如果没有约定呢，我们想可能大家也有自己的想法，有的人说单位有这么明显的过错，我留着，留着以后用，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劳动者啊，现实当中也存在啊，留着呢以后用。我觉得这种事儿吧，就是你也得看公司最后它一个什么样的经营状况，对吧？如果这公司它没有钱了，你留着以后用有什么意义呢？也没有意义，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还是之前先约定好，比较的合适。 对对对，而且说双方通过约定的话会有一个讨价还价的空间，可以把竞业限制这样一个补偿的话约定的数额相对比较高一些。 对， 毕竟法定的数额有点过低。 但是如果你就抱着我肯定要去他的竞争对手那儿工作，对我的限制越少越好，没限制更好，那您自己考虑好这个背后的一些法律风险啊。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今天和大家说说竞业限制。竞业限制是一个有很多种情形的这么一个大的话题，我们通过一些典型的案例跟大家来梳理背后的法律知识，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在签劳动合同以及和单位谈补偿的时候应该注意的一些事项。好，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稍后见。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市立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您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4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东汉名臣杨震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十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收。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 故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我是香露。从这家单位离职了，去下一家单位，我们要考虑好有没有和原东家签竞业限制协议。如果签了，那您去下家单位还真得慎重。有人提一个问题，说刘律师您好，我把这个违约金交了，是不是就可以去下家单位工作，虽然时间没到两年呢？ 事实上并非这样子的。虽然如果说职工确实违反竞业限制义务的话，需要向单位支付违约金，这是双方的约定，但同时的话，单位有权要求职工继续履行竞业限制义务，也就是说支付了违约金并不能免除竞业限制义务，仍然要继续履行。 那如果继续履行他又违反了，那是不是还要交违约金呢？ 如果说真的是再次违反的话，是要继续支付违约金的。 这个违约金是按次算， 对，一旦职工有一次违约行为的话，就需要支付一次违约金。 这跟那个罚款一样，是吧？你有一次违章， 哎， 就可以。 对， 就跟原来那个，尾号限行一样。如果你被拍到了，最早可能规则还没有修改的时候，一天是100块。大家想，哎呀，那我一天如果要开很远、很长的时间，这个比打车划算。很多人就用这样的一些方式来逃避。后来就改了规则了，几个小时一拍，你如果拍到的话就是100，按次算了 对。 那其实说到这儿呢，刘律师这儿正好也有一个相关的案例我们请他来分享介绍一下。 孙某的话，在2011年9月1日入职到北京某科技公司从事技术工作，双方之间签订了一份保密及竞业限制协议。协议约定，孙某离职后两年内必须要履行竞业限制义务，不得入职与本公司从事同类业务的有竞争关系的单位。然后在2014年8月31日，双方的劳动合同到期终止了。终止之后不久，到了2015年，北京某公司向海淀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了劳动仲裁，要求裁决孙某继续履行竞业限制义务，并且支付 违反竞业限制义务的违约金72000元。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个情况呢？原来是孙某啊，在双方劳动合同到期后不久，就入职到与北京某科技公司具有竞争关系的用人单位去工作了。这个案子啊，经过海淀仲裁委、还有海淀法院以及北京一中院进行了审理，最终北京一中院作出来生效判决，在2016年4月份作出生效判决，认定孙某确实违反了竞业限制义务，并判令孙某继续履行竞业限制义务，同时支付违约金72000元。 而孙72000块钱， 对，72000块钱。而同之后呢，孙某也按照北京一中院的判决支付了相应性的违约金，但是事情并未到此就结束。在2016年6月份，北京某科技公司又再一次申请了劳动仲裁，同样要求裁决孙某继续履行竞业限制义务，支付违约金72000块钱。原来北京科某科技公司啊，就了解到之前一中院的判决虽然生效了，孙某也履行了这么一笔赔偿义务，支付了相应的违约金，但是孙某他并没有从之前那家公司和北京某科技公司有竞争关系的公司离职，而是在那里继续工作。因此的话，北京某科技公司就认为孙某的这种行为属于是又一次违反了竞业限制义务，应当再次支付违约金。 他之前那72000块钱给了吗？ 啊，已经给过了。 他自己给的。 对，自己支付了。 然后他就觉得没什么事儿了。就跟我刚才所说的嘛，罚款已经交了，还可以继续违法上路了。但是人家公司还盯着他。 哎，对，是的，公司的话又通过后续和那家单位的话取得了一些联系，并且通过录音的形式取了一个证据，因为那家公司说孙某的话仍然在他们公司工作。所以说的话，他就认为公司孙某的行为属于是再一次违反竞业限制义务。 好，其实这背后还有一个公司调查的问题啊，就是说他怎么调查到对方的员工当中有你的前员工啊？这个一会儿我们再单独说。也就是说，一定要把这个竞业限制规定的时间到期了，你才能够去有竞争关系的单位，要不然的话呢，你去一次要交一次违约金，去一次交一次违约金。 对，所以说在这里的话，其实这个案件的话还有一个后续，有一个大的反转。一般人可能会认为到此为止的话，孙某也肯定会再次支付72000块钱作为违约金，但事实上的话，孙某并没有支付，法院没有判决孙某再次支付违约金72000元。为什么呢？就是说的话，海淀法院啊，经过审理这个案件，他就认为北京科技公司所主张的孙某的违约行为同此前已经判决的违约行为事实上是同一违约行为，仅仅是说是孙某因为去了竞争性的公司，在判决之后的话没有马上离职，这属于是一种违约行为的延续，并不是一次新的违约行为。举个例子，如果说孙某当时被判决之后马上从这个单位离职了，哎，然后又入职了第三家单位，仍然是有竞争关系的单位的话，这属于一种严重的违约行为。但是他在之前单位没有马上离职，这属于一种违约行为的延续，就属于是同一个违约行为。这里涉及到，实质上涉及到的是一个判决的履行问题。比如说法院判决孙某要之前已经判决孙某要继续履行竞业限制义务，而孙某没有及时退出，这时候的话，公司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孙某必须从原来单位离职，这是一个具体的执行问题，而不是又一次的违约行为。所以说法院就据此认为孙某没有再次违约，可以不支付违约金。 很险啊。 对， 有惊无险。 对，非常的险。 那这个还有一个执行的事儿。 对，是的。 那怎么执行呢？ 所以说的话，像这里的话，案件比如说孙某在第一次被诉之后判决生效了，判决有两个，一，支付违约金72000元。这一个判决如果说孙某不执行的话，法院是可以查封孙某的账户，从孙某账户里直接将款项进行扣除的。是，而第二项判决的话是要求孙某继续履行竞业限制义务，如果 在那家公司上班。 哎，对对，是的。如果说孙某的话坚决不服从，仍然要继续去上班的话，这时候的话法院也可以强制执行，只是说在时间操作中可能要相对灵活一些，或者是和孙某进行谈话，进行告诫，要求他必须从原单位辞职，不然的话可能会进行相应性的司法处罚，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的话，也可以直接找孙某正就业的单位进行谈话，告知他出现这一情形，要求公司将孙某的话进行解雇等等。 就很复杂了哈。我们听说过法院执行难。 对， 一般呢是一些财务的问题，是吧？这个比较难执行。 是的。 但是让一个人从一个单位离职这事儿， 还很少听到法院去执行。 对对，所以说这种执行的话相对比较困难。就再举个例子，比如说是在婚姻家庭案件之中，我们知道现在的话会有一个是探望权嘛，是吧？探望，比如探望自己的孩子。 探望子女。 对对对，探望子女。这个探望权如何进行强制执行的话，其实也是有一定难度的。 对，我就不给你看，嗯，是吧？ 对对对， 所以说法院的如果真的到这一步了的话，我个人认为呢，还得从公司那个层面下手，对不对？ 对， 因为公司不希望自己的员工在外头有官司，而且跟我自己还有一些相关性。 是的， 是 的，是的。 那如果说哈，法院要求公司这个个人执行，解除这个劳动合同，不在这个有竞争关系的公司单里面干了，他不同意，那么法院去找这个公司。公司跟他解除了，这个算不算违法解除？因为这个公司后面这家公司跟这个劳动者，也是签劳动合同的，对不 对？ 对 对对，是的， 也签了劳动合同。那这个劳动合同里的一些约定，算数吗？ 是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公司在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一方面的话配合法院，另外一方面的话又不至于使自己陷入一种违法辞退的这么一种境地，就需要一些智慧了。那就看这个企业在最初，比如说在合同中有没有约定说，职工入职之初应当向单位如实陈述此前是否和原单位签订过经营限制协议，不得进行虚假陈述。如果说有虚假陈述的话，单位可以按以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如果说有相应性的类似规定的话，那么操作起来就会简便很多。如果说这种都没有的话，那么直接将他辞退的话，确实会让自己也给自己带来一些风险。 会有风险啊。 对，会有一定风险。 那如果这个公司拿到了这个法院的判决了，判决这个员工必须从这家公司离职，解除劳动合同，不得在这家公司工作，这个判决会不会成为他的一些依据？ 这个判决的话主要是能证明孙某的话确实是这还在竞业限制期间，但并不能直接作为单位将他辞退的这么一种理由，所以单位在辞退的时候呢，要从自己的规章制度的方面来进行下手。 好，所以这个连环事件也给很多人一个提醒啊，就是说不要以为我交了这个钱了就没事儿了。 对对。 还有呢，就是说你如果再去另外一家有竞争关系的公司，有可能还要交第二笔第二次啊这个违约金。 是的。 此外就是对于这个公司来说，第二家公司来说，你在招募一些关键岗位的员工的时候，一定要在这个劳动合同里面写清楚。 是的， 对，或者是跟他有过这样的一些声明。 对， 这个对方啊签字。 对对，其实最保险的办法是要求职工必须向单位提交一份离职证明，而在离职证明上的话，要求他必须注明不受竞业限制义务的约束。我这么一来的话，就是非常保险了。 是。那么在这里也特别提醒很多的这个初创型公司，因为我们的节目也采访过很多的创业者，初创公司啊，作为创业者来说啊，他要管很多的事儿，他并不太了解人事或者是相关的法律的一些知识，就难免被一些人钻空子啊， 对， 然后自己还付出了很多的代价啊，这个事儿呢，确实要看清楚。那好，我们再回到前面，刚才我记了一个扣，就是说，原单位怎么知道跟自己签了竞业限制协议的这个员工偷摸去了跟自己有竞争关系的公司？他有一个调查的问题，对不对？就是我怎么调查你对我不忠啊？我也不能找一侦探呀，是不是？也不能一天跟着你啊。他们有什么样的方法？ 关于证明职工违反竞业限制义务的举证的过程的话，对企业来说确实是相对比较困难的。因为职工他就企业职工嘛，他一旦违反竞业限制义务，他肯定也知道自己违法了，但他也不希望自己轻易的被暴露，他也会有很多的反侦查措施，不希望说原来的单位的话查到自己有这么一种违约行为，所以原单位要想查的话，确实是说是相对比较困难。通常来讲的话，是常见的手段是查一下企业这位职工他的社会保险是在哪家单位进行缴纳的。如果说能够通过一些渠道来查侦查到企业已经到了有一个新的和自己有竞争性关系的单位给他缴纳社会保险，通常来讲的话已经是违反竞业限制了，据此的话也可以证明职工违反竞业限制约定。另外的话就是看一下是像社保记录，刚才说的是一个，另外的话比如说工资发放记录，看有没有其他公司给他进行转账，这也是可以查询的。当然了， 这个查询是需要法院的话来进行调取的，企业本身的话是没办法，没有这个办法的，是 嗯。您刚才说第一个办法就是说查这个社保、嗯、是吧、 哎、对，是的、嗯、 那你都跟这家、嗯、跟这个员工没关系了、 嗯、 你还能查到这家员工的个人信息吗、 嗯、 谁给他交社保 啊、一般来讲的话确实是查不到的，所以说这里的话就需要企业动用一些特殊性的关系，或者是说在诉讼过程之中的话申请法院进行调取，嗯，包括个税记录的话同样是可以调取的，嗯，这些是我们说的是比较常见的一些手段，但是还有一些比较小的技巧，可以说是一个雕虫小技吧。那比如说的话，你公司可以给你从职工的外围入手，已经通过外围的这样一个盘查的话，已经了解到职工确实违反了竞业限制义务，对。 对他的微博、 嗯、 是吧， 对对对对， 可能还有朋友圈、 嗯嗯嗯、 是不是有一些 也没有 同事还是他的一些朋友、 嗯、 是吧、 嗯、对， 各种渠道吧哈，或者 是 哎，看他在一个公开场合怎么露面了、 嗯、是的是的， 敬业限制嘛、 嗯、 那肯定是敬的是你的同业嘛、 嗯、对对对对， 所以可能大家也会出席一些行业内的一些会议啊、 嗯嗯、 啊，或者是一些活动、 嗯、 哎，怎么他还来了、 嗯、 总之我想、 嗯， 这么多的案例啊，证明了啊，这个他们之间有纠纷， 嗯、 所以呢，背后公司查员工是一定有手段的。 嗯，是的，是的，所以有的企业的话，他会选择什么呢？他已经知道企业职工去了哪家企业，所以说会专门给那家企业的人事或者是其他办公室部门的话打个电话，哎，你们公司有没有谁啊？我这边有点什么事情要找他。如果这个人过来一接电话的话，这边电话正好他这边呢还开着电话录音，所以说的话就会把这个事情给做事了。再或者是说是给企业给那家企业邮寄一个快递，邮寄个小礼物，名字上写上某某公司谁谁谁签收，如果说真的已经被签收了，也能说明他就在这家公司工作、 嗯、对、 嗯、常见的小技巧 还是有很多的方法手段啊， 是的， 在这个法律允许的范畴之内， 嗯， 来确认这个员工是否入职了跟他有竞争关系的单位工作啊。 对， 但是呢这个竞业限制啊咱们也得两说，是不是？ 嗯， 如果你这个企业特别不好， 嗯嗯， 我当初也不知道，我干了这么多年了，我发现你这个企业呢就是一个泥潭，是吧，待在里面只会越陷越深，可是呢当年你还让我签了这个竞业限制、 嗯、 你说这对于我这个人才来说， 嗯， 是不是一种极大的束缚啊？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该怎么来理解竞业限制呢？因为公司和人在现实生活当中它有多种多样的情况。 是，所以说这里的话就会存在一个问题，一个竞业限制的话是否存在被滥用的问题。 嗯， 因为竞业限制本身是为了保护企业的商业秘密，但是现在的话很多企业它会不加区分的将所有的职工都入职之后都签署一份竞业限制协议，是，其实它也许企业本身的话甚至都没有特别重大的商业秘密，甚至包括职工的岗位就是一些特别基础特别普通的岗位，他没有那个机会接触到核心技术和商业秘密，企业也会要求他进行签署，这样一来的话就会导致这样给职工的利益的话造成一种损害，是，嗯 嗯，这属于滥用了， 对，这种滥用 是吧， 嗯， 就是好，你不跟我这干你也好不到哪去、 嗯、 有一种这种整人的感觉啊、 嗯、 或者是限制人家的感觉， 嗯嗯， 我不好你也甭想开心， 嗯嗯， 就这种， 对对对，所以说竞业限制的话它在一定程度上吧也为这样一个人才的自由流动的话产生了无人为的制造了一些束缚，是， 嗯，所以我们也是看期待啊，就是能不能有一些相关的规范性的文件啊、 嗯嗯嗯、 要求法规来限制啊，限制什么呢？限制签订竞业限制协议，这话有点绕，就是说你签这个竞业限制协议是要有条件的， 是的，嗯， 啊，你要符合一些法定条件你才跟员工签， 嗯， 不能够在一开始的时候你可能拥有一定的这个强势地位， 嗯，对， 或者是 嗯 话语权你就让员工签，此外呢你这个企业也是动态发展的， 嗯嗯， 你如果企业越来越走下坡路， 嗯嗯， 那么你让员工还背负这样一个竞业限制协议的压力，那是不是对于人才的流动是有点不利呢？ 嗯，对， 但目前还没有哈。 那目前的话还没有，通常来讲的话竞业限制的签订条件的话 比如说是限制为高级技术人员、高级管理人员，但这个群体的区分它并不是绝对的，后面还说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这就是一个兜底性的了。因此的话，企业才可能会和相当大多数的人都签署这样一份协议。 嗯，你是比如说你给总经理开车， 哎，对对， 这个司机要不要签竞业限制协议？ 嗯嗯， 啊，去另外一家总工、那个竞争对手那工作了，还给一个特别好的职位。哎，这种事情就在法律其实也有难度啊，就是说你怎么约定这个你的岗位？ 嗯，对，是的，甚至包括说企业的话，你是否要负有一个举证责任，证明说该职工确实知道了你的商业秘密，而你的商业秘密又是哪些呢？它是否足以构成商业秘密呢？在实践中的审查并不是非常的严格。嗯， 所以这里面确实，是有很多难点的，在操作当中确实有很多的难点。如果对方跟你谈了这个竞业限制，而且呢这个补偿金还不低的话， 嗯嗯， 那你得慎重。 嗯，是的，嗯， 就是其实这就是一个未来的风险。 嗯，对 啊。那么企业呢，实际上呢就相当于买了一个保险。 嗯， 是吧，我给你钱然后保你不走啊，保你不去跟我有竞争关系的单位工作。 嗯 啊，如果出险了，那就你交违约金吧。我理解是这样啊，就是企业其实是通过这种方式相当于给自己买了一个人才保险。 嗯， 那么员工呢，你的收益是什么呢？你的风险是什么呢？你的收益就是你的工资啊，或者是奖金啊，或者是期权啊，股票啊，或者是你在这公司发展的一些机遇啊，平台。那你的风险就是刚才我们所聊的这些， 对对， 你也得权衡一下，是不是？其实刚才所说的这个竞业限制的补偿是可以约定的， 嗯嗯， 赔偿金也是可以约定的，还有这个竞业限制的时间只要在法定的两年之内也是可以约定的， 对，是的， 这中间是可以进行沟通和谈判的， 是的，对。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好，我们来看另外一个案例啊，用人单位提前解除竞业限制协议。哎，你看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没到期你就给我走了，啊，我不乐意，但是单位说行，咱不用履行这个竞业限制了，看似好像对劳动者是个好事啊。哎，但不一定啊，现实生活当中的情况真的是千差万别。我来看看这个案例。李某05年7月5号入职白云公司，我们所说的这些公司啊都是虚拟的公司名，哎，什么白云黑土啊，还有什么刚才说的 蓝天啊什么。 对，那其实案例呢啊都是真实的啊。他在这家公司啊是做外业作业人员，从事的是数据采集的工作。离职前一年呢，他的工资总额是98,299.89元，这是一年的工资。双方啊签的最后一份劳动合同呢是10年3月1号到15年的2月28号。等于他是05年去的。 嗯， 最后一份劳动合同呢是10年签的，签到15年2月份。当中就有一条规定，离职后两年内不得入职其他存在竞争关系的企业。那么公司每月向他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竞业限制补偿金的年支付额度呢是离职时上一年度总工资的 50%。这不低了啊。 嗯，不低。 不低了，就是给你一半的钱呢。同时约定，如果白云公司不履行本协议承诺的义务，拒绝或延迟向他支付竞业补偿金达到一个月的，这个协议就自行终止了。应该说他们签的这个啊比法律规定的都要宽一些啊，补偿高一些，时间短一些。那么劳动合同呢，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到了15年2月28号就终止了。 嗯， 那白云公司呢没有向他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那李某肯定不乐意啊，他就要求公司给的钱是多少呢？他算了算是96,000元。在这个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啊，白云公司说李某离职时以口头告知无需履行竞业限制协议，但没有就此事呢提交相应的证据，对此呢他们不予认可。但是李某说，如果法院认定他与白云公司竞业限制约定解除或终止的情形， 那么白银公司呢就要额外支付他三个月的竞业限制补偿金。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白云公司啊，他曾经跟这个李某说啊，我们签那个竞业限制协议啊，你已经作废了啊，不需要了，不需要履行了。但是李某说，那你得给我证据啊，没证据，那你就给我钱，是不是？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本案中的话，子公他是李某，李某在离职之后啊，他单位和他确实也签订了竞业限制协议，只是说企业的话并没有按照约定来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 嗯， 而他们协议中还有一个特殊性的约定是，如果说超过一个月未支付竞业限制补偿的话，则视为终止竞业限制协议。 是的， 对， 就一个月没给吗？一个月没给， 嗯， 然后呢 对对对 就终止了。 对对， 那么这一个月为什么没给呢？公司说了，说离职的时候跟他说，咱这个就不用履行了， 哎，对， 算了吧。 对对对，但公司的话并没有证据能证明这一点，因此说的话是空口无凭，所以空口无凭，所以自然不能认定说企业在李某离职之前已经告知该协议无需履行。按照协议约定的话，李某已经履行了竞业限制协议，所以单位应当支付相应的竞业限制补偿。而同时他们既然约定说连续一个月未支付即视为终止，这个约定的话本身是并不违法的，所以说可以按照约定来执行，一个月之后未支付，所以竞业限制协议终止了。但是协议虽然终止了，但此前的一个月的话，李某履行了竞业限制的义务啊，单位你就必须得支付竞业限制的补偿。 这个好说啊，就是说你不履行了你一个月没给钱嘛？ 对， 好，那就跟我们上面所谈到的那个案例类似、 哎、是的，对。 好，这个协议作废了、终止了。 对， 那么这一个月的钱你先给我了。 哎，对、 但是呢，在庭审过程当中啊，这个劳动者李某他还要公司再给他三个月，额外再给三个月，这合理不合理呢？ 哎，所以这里就涉及到单位单方终止竞业限制协议的这么一个代价的问题了。是根据法律规定，在竞业限制期限之内，单位是有权单方终止竞业限制协议的，也就是说他有权告诉职工不再履行竞业限制协议。可是同时的话，这会给职工的话带来一定的损害。你比如说你突然跟职工说你不需要履行竞业限制协议了，但此前职工是在履行啊，他不可能在履行期间找新的工作，所以就会对他生活工作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的话，单位作为一种补偿，必须要额外支付三个月的竞业限制补偿。 这也是有相关规定的。 哎，对，是的。 换句话说，就是单位想提前终止也行，给三个月的钱再说。 哎、是的，是的。 但是他要求是96,000，这也不合适哈、最终呢，法院是判的什么一个月的竞业限制补偿金加额外三个月的补偿金，总共是16,000多块钱。 对对对，差不多是一个月的话10,000块钱左右吧。 大概是这么一个数额啊。李某呢，这也是不知道怎么算出来的，狮子大开口啊，96,000。但是这家公司呢，也做事儿做的也不是很严谨，是吧？口头说一句就算了，但是你想啊，这跟钱有关的事儿，劳动者肯定，这个员工肯定啊，心里算得很清楚。 对。 好，那今天呢，我们是跟大家列举了一些这个竞业限制的一些相关的案例，以及分析分析啊背后啊具体的一些情形和操作上的一些难点。大家呢，在日后的工作当中，如果遇到这方面的问题，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探讨或者是咨询。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以后呢，我们也会根据不同的情况和时间点，着重再来涉及竞业限制的相关话题，欢迎大家到时收听。特别感谢北京京杭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刘伟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接下来是北广购，朋友们，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7.3，明天见。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